三，小妞和小牛。小妞赶着小牛走，小牛踢了小妞的头，小妞生气打小牛，小牛偏不跟小妞走。